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嚟啦，翻嚟第二节啦，喂。 系啊，喂，有啲人话你，唔系，唔系话有啲人话你。嗱，今次咧，阿女王咧就讲呢、這个诶，呢、這个难民问题就诶、因为佢又赞扬呢个陶杰系正直嘅人啦，系咪？咁我觉得咧， 要正直， 你赞成佢嘅论点就唔需要，你赞成佢嘅论点唔需要话佢人正直嘅，因为你咁样讲嘅时候咧，人哋咧。就蜂擁而至就問你，咁你係咪贊？你係咪認許佢係撐呢個林作咧？係咪？你係咪認同佢即係 包住個頭喺呢個九龍塘？ 咁呢啲私德問題啦，即係你係咪認同？ 唔係嗰啲嘢全部都講曬出嚟㗎啦，屌大佬！ 係啦，咁我覺得就係、是、 唔係我認同佢哋講嗰幾點頭先我講咗㗎啦。其實咧就已經係講緊具體 人性嘅問題啦，係咪？ 即係第一，你嘅人性嘅問題，你係咪真係到你嘅時候，你真係會咁樣做咧？係咪？即係女王就講咗自己，即係可以派飯啦，呢、這個都係左交行為嚟嘅，老實講，係咪大愛啊嘛？ 係咯，即係係，即係咁講喎。即係如果你話有啲人咧就拗頭啦，係咪？咁你嗰陣時煮飯咯。咁人哋啲熱狗問你啦，即係喂你係咪會豪曬？喂你咁搞到咁樣嘅話，係咪個個都要豪自己嗰、那個嚇、啊？即係個廚房出嚟咧咁樣樣，即係呢、這個又嚇、啊，即係我見到話好多即係網友就唔明白。 其實咧，即係佢嗰幾點成立咧，除咗話即係西方嘅輿論一面倒，即係對其他地方嘅人嘅生死咧就漠視，再加上就話需要有 screening 啊，嗰、那個 level 咩嗰啲，其實全部都係 valid 嘅。問題係在於咩咧？就頭先你講陶傑嘅問題啊嘛。陶傑老實講，我都同佢有幾面之緣啦，喺幾個講座啊，甚至乎有啲飯局裏面咧，同佢傾過偈或者有交流過啦。嗱，呢個人係點嘅咧？即係你一定要拆解呢個人嘅成個即係思維咧，你先知道。即係唔係話扣佢帽子，又話講我讀英國文學嗰啲問題，而係佢係一個另類嘅網撚嚟嘅。網撚係點嘅人咧？就係見到黎日龍，我哋係即係以禮相待嘅，溫文爾雅嘅，即係正如好似阿女王咁形容咧，真係正人君子嚟嘅。當一去到咧多人嘅時候咧，或者係喺個文章裏邊啊，或者對住個麥諗住好多人聽嘅時候咧。是另外一個人嚟㗎啦，已經係另外一個人嚟㗎。陶傑有一次我同佢喺個論壇裏面即係吹完一輪、拗完一輪之後咧，一出到嚟咧，完全係兩個世界嘅人嚟㗎。呢啲咪網銀咯，即係喺網上邊打嘅時候咧就好堅㗎。 哦，咁我明白啦。咁點解即係我明白點解阿陶傑話唔適合蕭生啦？咁啊，因為據聞，即係佢之前就同阿老蕭就做嗰個節目嘅。咁啊，又赞佢才子又成，跟住然之后咧，一讲到老超屌佢嘅时候咧，我唔识呢个人，点解咧？因为原来有两个陶杰嘅，系嘛？以你嘅讲法啊， 喂，其实呢啲人系双重性格嚟噶，系双重性格嚟噶，即系一去到自己嘅利益嘅时候，即系正如佢嗰阵时候讲啫嘛，即系有啲人话佢又可以写功夫茶， 系 嘛？ 有亚制怪论， 又可以写黄金冒险号。喂，嗰陣時候我都唔知嗰個係陶傑嚟嘅，都唔識噶嘛，係嘛，都冇睇個名噶啦，就睇、是、文章或者哦，好 OK 喎咁樣。喂，你要佢理性嘅時候好理性，你要佢癲嘅時候佢好癲，你要佢尖酸刻薄嘅時候尖酸刻薄。 你要咩佢俾到咩你？ 所以你使乜同佢咁 serious 咧？喂，同埋佢係一個 typical 嘅香港仔嚟，識走市場定位，語不驚人死不休，呢、這個就係佢嘅作風嚟噶嘛。喂，佢唔系嗨一次嘢噶啦，难民问题上边，喂，你唔讲拖出公海嘅话，佢唔会有捉噶嘛？ 佢而家最新嗰样， 你即系话，喂，好似头先我咁讲，喂，我哋做 screening 啦，我哋堵截啲难民啦，加强啲即系审核啦，屌， 唔系佢而家 听你听我讲完之后，你都冇记忆噶嘛？ 唔系，如果佢最 update 唔系话即系乱枪扫死啲难民，佢而家最 update 嗰样嘢咧，就系因为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 证明正啱， 唔系。 第一就係證明自己啱啦，第二就係話咧就要重新去看待你自己國內啲移民，即係尤其係中東裔嘅，用高曬佢啲所謂手機啊、電腦啊，唔俾佢上網。喂，咁你嗰、那個你如果你咁樣做嘅話，你係更加加重你對嘅歧視同埋隔絕啊嘛，令到呢班人嘅反彈係更加大啊嘛。喂，同埋你有乜可能你憑一個人係咪個別嘅人，然之後懲罰曬所有嘅呢啲即係中東裔嘅人咧？如果你係以 或者係回教徒咧， 或者你係以如果你是以种族，你如果 你 以种族，系啦， 又点讲呢个西方文明呢？ 系啊， 你平时系佢用咩作为市场嘅策略包装嘅？其实佢就系精英主义啊嘛， 系 白人优先啊嘛， 系 其实就系讲紧基督教文明啫嘛。喂，基督教文明唔系头先嗰套嘢嚟嘅噃， 系啊，同埋 咪自相矛盾你。 讲真啦，即系我觉得佢已经唔系法西斯噶啦，佢讲到话以一个人嘅肤色、种族。個別嘅一啲即係恐怖行為，要懲罰曬成個種族啦。喂，呢樣嘢唔係法西斯，呢樣嘢納粹嚟嘅，呢樣嘢係。 所以呢條友，你當佢嗰啲係遊戲文章，講呢個戲言。不 咁咁又唔可以當個遊戲文章喎、啊，大佬。 未講完嚇，未講完 啊！ 喂，你當佢嗰啲咁樣，你同佢咁 serious， 咁你咪中曬佢咯？喂，佢就係要攞呢個 market 咋？喂，佢而家就攞緊本土嘅 market 啊嘛，佢攞緊一啲仇恨嘅 market 啊嘛。 系系啦， 喂，佢醒啊醒在呢个位啊， 因为仇恨。 你叫佢听日写一篇左交嘅嘢，叻过我哋，话俾你听，点样去做大爱，点样去包容，佢叻过你啦，大哥，使鬼你讲咩？使鬼消防员讲添咩？ 唔系，因为仇恨系最 loyal 噶嘛，即系喺呢个媒体上面。 所以呢个人咁样双重性格。你見到佢溫文爾雅，好 gentleman， 即使頭先你鬧完佢之後，佢都嘻哈哈當係冇事， 唔係咁樣樣， 唔係嘻哈哈添啊，即係好有誠意咁，好似聽緊你講嘢咁樣。喂，呢、這個人你諗下幾聰明，唔好陪佢癲啊！你陪佢呢條友癲，咁你咪自己仲計咯？屌，佢就想你陪佢癲啊！因為點解佢要炒你人氣啊嘛？呢條友成個陶傑嘅諗法就係咁噶。嗱，佢係一個精英。佢覺得自己嘅精英，亦都好崇拜精英，亦都揸住嗰套即係白人優先嗰套嘢咧，係亂咁發，呢個係事實，係要批判佢。或者佢頭先 Anthony call 嗰段嘢，哇！我哋要咩收手機嗰啲，我哋要批判佢。但係佢背後嘅，佢就想你哋咁。佢嘅 intended， 佢 intention 就係想你班友仔陪佢喺度玩呢樣嘢，而佢繼續擴大佢嘅市場。佢係有市場嘅，尤其是喺香港而家個本土嗰個 本土市場 嘅醖釀裏邊，得噶佢呢套嘢。 咁啊嚇，咁但係我覺得就 不過我話俾大家聽，最後一個總結嘅啫。頭先爭啲講漏嘅就係、是、西方最重要嘅文明價值就係 respect the difference。 係 嗱，呢個係一個最高嘅境界。 嗯， 香港冇乜政客真係做到，我都係識噏嘅啫，大佬。你真係能夠去尊重差異呢樣嘢咧，其實係最大困難。美國佬都做唔到啦，英國人都做唔到啦，甚至乎法國人都做唔到啦。如果唔係點會搞？次次都揾你嚟搞啊！ 尊重差異就體現喺嗰個言論自由度啦，係嘛？ 唔單止係言論自由啊，仲要喺行為上面，喺政府嘅政策上面。同埋我哋嘅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交往上面，你係做得到呢樣嘢啊嘛。 咁但係有啲言論自由唔係言論自由嚟㗎嘛。 咁當然啦，唔係嗰啲我哋要批判囉、我哋一定要批判嘅，因為點解你係違反咗我哋基本嘅價值啊嘛？ 係，即係譬如煽動仇恨嗰啲，即係好似 喂，好簡單個道理咋？你基本嘅價值咁咩？人人生而平等。喂，大哥，唔係因為我嘅膚色，唔係因為我的宗教信仰㗎係嘛？唔係因為我嘅言論㗎係嘛？而你係製造呢啲咁樣嘅仇恨。製造呢啲所謂嘅 hate speech， 其實基本上你都係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啊嘛！你嗰陣時梗係喐佢啦，大佬。 唔係咁，所謂嘅自由係基於平等嘅。咁如果你發揮你嘅自由嘅時候，係會即係會係破壞到人哋嘅自由。即係譬如你講， 喂，呢、這個咪就係好基本嘅、所謂負面自由咯。係 啊 ，negative liberty 咯，大佬。 咁好似喂嗰啲咩 西方嘅價值咯？ 喂，好似咩啊？你見到有好多咩本土派啊？或者嗰啲右交啊咁样样质问系咪？见到陈文呢单嘢就喺度问：喂左交咧啊？点解唔撑我啊？咁样样阿陈文点样问？喂做咩唔撑我？喂大佬，喂你要问你撑你咩话哥？系咪？ 撑你强奸妇女？ 即系喂，你嗰阵时 撑你叫警察镇压呢一个嘅雨伞运动， 系啦，即系清场血洗清场，系咪？喂，讲真，你仲要讲翻以前即系占领嗰啲嘢出嚟讲先，添啲用澄清，老实讲，系咪？咁啊，系啦，喂，咁啊，另外咧，就其实而家即系讲讲而家或者讲到呢度咧，都要讲翻即系而家嗰个局势啦，系咪？咁啊，尤其系而家即系中东嘅问题，即系而家 ISIS 点样处理咧？咁而家咧就主要嘅焦点就喺美俄嗰度嘅，其实系尤其系点样即系讲数嗰度嘅。因为而家俄国佬，即系其实好简单啦。咁你而家叫做系法国佬，话即系加强空袭，咁而好多欧洲国家都要 support。但问题就系话，你空袭第一样嘢空袭系唔够嘅，即系如果你唔出地面部队咧，你好难剿灭佢嘅，系咪？咁你如果出地面部队咯，即系你系解决咗 ISIS 嘅问题，等唔等于根治到难民嘅问题咧？又未必根治到，因为叙利亚佢。即係嗰最最大 問題，都要諗一樣嘅問題咧，就算第一空襲唔能夠解決問題，就算出地面部隊，當日喺阿富汗又好，即係伊拉克都好，喂，美國夠出地面部隊啦，喺度頂咗幾年啦，係咪？喂，點解最後尾要即係灰頭土面咁走？ 唔係，即係呢個就係要 個財政負擔啊嘛。 唔係呢個當然啦。 一個最近有一個統計，一個美軍喺嗰度。嘅開支包埋啲即係後勤啊、食宿啊之類之類嗰啲咁嘅嘢啦，咁樣係成百萬美金有達嘅一年係，我點頂啊？我派十幾萬部隊入去，同埋你唔係解決真正問題嘅根源噶嘛？係咪？你今日可以透過武力嘅方法嚟去震攝到啲人？ 唔係喎，但係你武力嘅方法，你 ISI 係唔係都要殲滅嘅喎？呢、這個真係 同意， 真係唔好意思。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需要長遠去解決中東嘅問題，甚至乎大家所謂咁難衝突嘅問題，已經唔係單單一條橋就係、是、使錢，有錢就大曬， 或者逐步逐步嚟啦。你 ISIS 你解決咗佢，殲滅咗佢之後，問題喺邊咧？ 你咪出現嘅第二個 BSBS 咯？ 唔係。即刻出現問題就係阿薩德嘅問題，阿薩德政權嘅問題。因為阿薩德政權咧，就其實係係嚴刑，即係去 torture 呢啲咁樣嘅即係異見分子嘅。咁問題就係話，你解決咗 ISIS 之後，你個阿薩德政權係咪要落台咧？ 係咪？ 如果你呢個阿薩德政權唔落台，繼續去殘害自己人民嘅時候，嘅話咧， 繼續第啲 BSB， 唔係即係嗰啲難民依然會喺度嘅，啊，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個焦點就係在於就係話，究竟美國同埋俄國點樣去商討個善後嘅問題？ 嗱，只要一日俄羅斯唔好再撐阿薩德嘅政權，因為為咗 咁冇免費咁撐噶嘛， 冇錯啦。 尤其佢自己已經駐軍咗俄喺敍利亞度，即係等於就係話。佢係話事人嚟㗎嘛，成個敍利亞 佢撐硬阿薩德㗎啦。咁即使大家都覺得喂，即係普京有一絲嘅希望放棄阿薩德嘅，曾經何時佢話即係阿薩德嘅存續係在於人民嘅選擇㗎嘛。但問題最終咩叫人民嘅選擇，就係話佢會扶植翻阿薩德作為呢個傀儡喺中東嗰度俾俄羅斯繼續擴張㗎嘛。 唔係，我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向西方就示好，示好嘅同時間咧就諗住拗著數，喂。我可以放棄阿薩德，問題就係話有咩 Jack 數先？有咩 Jack 數先問題嘛？你點樣要俄國佬放棄？即係 買翻佢啲天然氣咯。 唔係主要就 係你買翻我啲石油咯。 都唔係添㗎啦，係 撤銷對佢經濟制裁咯。 係咯， 即係呢個講到尾咧，就係咧大國關係嘅問題啦，即係背後嘅大國關係問題。點解 ISIS 即係或者難民問題棘手咁耐？就係因為咧。就係呢兩個大佬嘅問題啦。 唔係，但係其實有時咧，我又即係翻返去學生年代呢個諗法啦。即係有多時中東嘅問題咧，就唔係你外人咧可以解決到噶啦。 嗯， 你俄國又好，美國佬又好，你越踩咧就越深，泥足深陷，又解決到唔到嘅問題。 嗯， 跟住製造另一啲新嘅問題出嚟。我覺得國際嘅秩序已經係因為即係、就是、透過強權，透過即係、就是、大家睇經濟利益嘅時候咧。是完全是即是破坏得当然无存的啦。咩神经公约啊都怕 不到 全部乱杀大陆。 我哋亦都要反思囉，喂其实你二战之后嘅秩序系咪即系 應該即係盲撐去維持呢？即係尤其係聯合國安理會入面，喂，你美俄呢兩個即係國家，佢對好多一啲即係黑白是非分明嘅一啲事情，都係即係立場式相當之模糊嘅。 你就 係即係好似 ISIS， 你知唔知啊 ？ISIS 當日啊，就係其中一個俄羅斯。就係、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係反對喐佢噶嘛？係 咯、 啊。而以前咧，美國佬有錢嘅時候，或者國民冇反對嘅時候咧，就好似越戰咁。 啊！ 哎、你唔打嘛，我嚟咁樣。而家佢唔嚟啦，點嚟啊，大佬？ 同埋就係問題就係話有兩個常任理事國喺度，令到 老共咧。 咪就係咁啊！咪就係令到啲即係正當嘅正義係不得以伸張啊嘛。系咪？喂，普京仲好笑，吉佢仲要督爆呢个大陆，系咪？喂，讲 G 二十嘅问题， 哦，即系去讲 G 二十问题， 咪就系话佢话普京个、ISIS 就其实咧，即系点？喂，有啲咩人帮衬佢咧？去买油咧，令到佢财政即系滚滚，即系滚滚而来咧，就系、是、有人就买佢啲油， 点名咁批评， 咁咧就话喺呢个系 G 二十嘅国家嚟嘅，咁边啲人需要油咧？咁好多人估計就係大陸啦，係咪？即係喂，老實講，即係因為大陸嘅問題咧，其實咧，即係大陸嘅存在係支持咗好撚多咧呢啲獨裁國家、 恐怖分子。 喂，佢嗰個建議喎，佢話咩急需切斷 IS 非法石油交易，去展示由太空同埋飛機拍攝嘅照片，可以睇到即係呢個非法石油同埋產品貿易嘅規模可以延綿幾十公里喎。 咁呢個就即係你咁你咪計下咯。咁 所以我都好奇怪，即係我嗰日都喺度不斷喺度留意新聞啦，但係就唔知係新聞冇報啊定係點咧？就係法國發生恐襲之後咧，我一路係等緊咧，就係中國外交部咧係發表聲明。 嗯。 最后都听唔到 喎。诶、但你会见到阿梁振英先喎。阿梁振英表态先，呢个冚家铲。 唔系梁振英表态就系佢走过去海富中心法国嘅领事馆嗰度就签悼念册。然后佢签完之后，阿林郑啊，即系其他官员都跟住去签。咁样。呢个系最早嘅表态。 我觉得好笑就系在于咧，即系 not until。即係琴日，即係有一個北京人啦，就俾呢個 ISIS 撕咗票之後咧，咁啊，習近平都唔走出嚟講呢個，即係習近平都係第一次啊，叫嚴厲譴責呢個 ISIS。 嗯， 呢、啊這个第一次听到， 即系终于知死， 唔系佢唔系终于知死，而系话因为关佢事，所以佢冇办法。 系啦，唔系，但系你觉得奇怪一样嘢咧，就系中国嘅领导人咧，无论咩朝代都好啦，其实对即系人命咧唔系好重视， 唔重视。 嗱，西方呢啲社会咧，就算你一个都好啦。大佬真係好緊張， 咁 出盡全國嘅力量差唔多咧。 明白毛澤東講過一樣嘢啊嘛，佢話你一個核彈炸落嚟，即係 幫曬我啊嘛， 係啊， 幫曬我解決人口嘅問題啊嘛，係嘛、啊？ 但係問題此前即係大陸即係對呢個 ISIS 嘅態度如何咧？我哋可以見諸於呢個《環球時報》點樣寫啊？之前有條撚樣咧，就喺《環球時報》寫篇文就係話咧。喂，即系 ISIS 嘅问题啊，系夹带咗好多即系呢啲美帝啊、西方国家嘅私货喺度啊。喂，我哋睇呢个 ISIS 系咪应该用一个全面嘅角度去睇咧？喂，你谂下，喂，你成日啊嗰啲西方媒体去抹黑佢啊，又话佢自己本身点样去残害啲人民啊？喂，但系 ISIS。佢經營好多咩嘅喎？嗰啲即係清真寺啊，有供水供電，又有食物啊。喂，即係佢有個自己小社區嘅喎，即係一個可以自給自足嘅一個一個咁嘅地方。喂，其實喂邪惡極都有限啦、啊，係嘛？喂，咁講真，如果你咁樣講，喂，你同樣嘅道理用喺北韓嗰度又得，以前嘅伊拉克又得。 佢只係想 justify 自己共產黨嘅管治啫。 唔係啊，佢話佢結論就係話。ISIS 系唔系呢个恐怖 坏人嚟 嘅？恐怖团体系咪一个恐怖呢个团体？喂，根本上咧都唔可以咧去好鲁莽咁样定论嘅， 唔可以三年两语 系啦， 好简单咁做个结论就话呢啲一定系即系衰人契弟 系啦，即系等于 佢呢个 justify 到你睇翻即系俄共历史或者共产党嘅历史，佢本身真系好似 ISIS 咁样嘅，即系匿埋咗喺咩延安啊或者喀山呢啲咁嘅地方嗰度，即系自己走去买鸦片、买军火、买钻石，然后就走去搞恐怖袭击，跟住就抢个政权翻嚟。咁 ISIS 而家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嘅啫嘛。 原来系识英雄重英雄。 系啊，冇嘢噶，喂，巴格达迪佢而家就。 就匿埋咗喺咩摩苏尔山区嗰度。 咁可能即系呢个 毛泽东匿埋喺延安一模一样嘅啫嘛。 可能即系巴格达迪咧呢个 ISIS 头子咧，就系佢而家系读紧呢个叫咩咧？即系 无选啊！ 啊，无选啊，或者系嗰啲咩即系 列宁嘅国家与革命嗰啲咧？ 系啊，即系嗰啲咩系啦，即系咁啊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啦，喂，究竟点样前后啦？即系我哋未讲完啦，其实咧，即系你而家咁样搞咧，最大赢家系边个咧？即系俄国佬，大佬，真系你最后尾你又要向佢低头，即系搞到即系话， 唔系你未必系俄国佬都未算得益最大，最大得益者一定系阿萨德。点解咧？因为而家全即系当你 ISIS 承认咗呢个责任嗰阵时，全世界都会走去攻 ISIS 噶啦嘛。咁问题系你空袭 ISIS 嘅时候，你阿萨德梗系趁机叫普京抽水就攻击埋反对嗰啲其他逊尼派嘅反对派噶啦。 唔系咁呢个就要睇下你究竟俄国佬点样同美国啊，即系欧洲啊国家点样去倾啦。即系如果俄国最后尾系愿意牺牲呢个阿萨德政权嘅话咧，咁变咗就系话，喂佢自己换翻嚟嘅着数啊，即系撤销佢自己经济制裁啊，佢就系最大得益者。 你错啦，如果撤销经济制裁系咪真系俄国嘅最大利益？我一直有怀疑嘅，因为对俄国嚟讲，佢冇咗西方呢一条贸易路线，佢亦都有中东。咁與此即係佢賣木材落去中東嗰度都一樣得嘅，或者呢、這個金屬。咁但係問題如因為而家你 應該咁諗，以美國佬嘅德性嘅話咧，就你唔踩只腳埋嚟還自可，你一踩咧就我都要踩。 係啊， 即係佢同中國嘅角力， 佢唔會踩到尾㗎啦。而家美國 佢同中國喺南海嘅角力都係咁啫嘛。你諗下，即係佢一話重返亞洲嘅時候。中國即刻擋佢，係咪？就喺南海嗰度，即係有咩起咩人工島啊，成成嗰啲咁嘅嘢。跟住咧，佢條氣又已經唔順啊嘛，又要真係喐佢啦嘛。你諗下前後幾次嘅場合，包括喺 G20， 包括喺早前嗰、那個咩、那個、聚會裏面，都一樣係咁講，係即係嚟習近平訪美嘅時候，都係講緊南海啊嘛。嘅問題噶嘛， 但係而家， 所以同樣嘅邏輯，美國佬喺呢個問題上邊，雖然唔想再泥足深陷，因為自己嘅選民係唔可以再贊同越戰同埋伊拉克戰爭嗰啲咁樣嘅即係大開銷，但係當俄國佬一埋去嘅時候，佢都要埋。嗱，呢個係佢嘅特性嚟噶， 係呢、這個當然啦， 國際警察特性嚟噶， 係啊， 唔係咁呢個要睇下究竟之後 霸權嘅特性嚟噶， 唔係咁你究竟你要睇下之後係呢個民主黨啊，定還是係共和黨啊，贏呢、這個 都係一模一樣，個原因係在於你美國咁樣做係要保障由二戰佢所建立嘅一條貿易路線啊嘛， 係 但係俄羅斯而家一定要保住阿薩德嘅原因係在於，喂你而家阿薩德俾咗北動港佢啊嘛，而且突破咗佢黑海。个封锁啊嘛， 所以如果佢 make 呢个 deal 嘅话，即系你嗱，你可以咁样推论嘅。嗱，第一，佢解除咗个封锁，咁即系话佢唔需要净系靠呢个阿萨德嘅政权啦。咁即系话佢都会除咗支持消灭呢个 ISIS， 亦都要呢个阿萨德落台啦。 系， 咁你就 OK 啦。嗱，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话佢踩， 只有咁样先可以攞到共识嘅啫嘛。 冇错， 即系西方国家， 你踩脚埋去，你个佬踩唔踩先？嗱，继续踩。就繼續有新嘅問題出現嘅啫喎， 大問題冇咗阿薩德家族，冇咗阿薩德家族嘅話，咁佢喺敍利亞嗰個北動港究竟仲保唔保得住呢、這個？又係第二個故仔嚟嘅咯喎。 咁所以究竟你自己私底下傾嘅一個叫做台底交易係點樣樣咯？ 唔 係，即係講到尾就係話普京 buy 唔 buy 你嗰個 deal 啊嘛？ 政治咧就 係交易啦， 就係、是、一個交易嚟嘅。同埋老實講，即係過去嘅已經過去啦。即係呢個當日嗰個嘅烏克蘭嘅問題，即係西方社會而家見到 ISIS 咁搞法，都算啦。 其實點都贏㗎，普京係贏家嚟㗎，真 係。我唔理佢係咪贏家都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始終要解決今日嘅呢個問題。喂，如果唔係點搞啊？你日日喺度提心吊膽啊！日日都系即系有恐怖分子嚟袭击我哋。 唔系去到咁，其实大家就要重划翻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划嘅国界。 系 原因系 即系如果你要根治啊嘛。 系啊，个原因系在于喂你即系你所扶植，例如阿萨德家族又好，甚至萨达姆都好，佢哋全部都本身都系少数派嚟嘅，系咪先？咁所以其实你解决咗即系叙利亚甚至 ISIS 之后，大家就要再谂下，其实个中东呢条界要点？ 唔系或者你要 同埋呢个国际秩序，中东嘅秩序 究竟是用乜嘢去攞一个嘅平衡？同埋咧，西方世界都要问自己嘅问题就系、是：喂，似乎我越踩得深，介入得越劲，似乎个问题越大。 咁你要尊重翻佢哋自決咯， 冇錯、啊， 即係尤其係你國界上， 中東 或者尤其係你嗰個國界上面劃分， 唔好淨係為咗啲石油利益啦，話你而家石油跌價跌得咁緊要。 其實嗱禮拜二，阿鄭宇石咧就同阿即係譚寶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係、是、話其實而家美國佬咧就已經唔多係依賴呢個中東嘅油源噶啦，咁所以咧，咁你係冇一個叫經濟誘因，其實係長期去即係去干涉呢個中東嘅內政嘅， 咁就係一件好事咯。 咁所以如果你長 呢個 pull factor 係啦， 拉翻佢哋走啊，大佬。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中東嘅問題，而家等於歐洲嘅問題啊嘛，因為佢處理咗難民嘅問題啊嘛。咁、所以如果你係要根治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內亂啊管治問題嘅話咧。即係你國界即係可能要重新劃分咯，即係你盡量避免嗰啲問題咯。即係尤其係嗰、那個敘利唔係即係什葉派啊，或者呢個信尼派，佢哋自己即係以呢、這個宗教派係去劃界，會唔會好啲咧？咁樣樣，因為 咁咁啊，輪到出現民族問題嘅咯。你見到嗰啲咩亞茲迪人啊，即係個庫爾德人咁嗰啲又點算咧？ 係啦，咁 所以就算。即係嗱，我一方面係左交話呢、這個即係西方嘅國家唔好再踩腳埋去，其中一個關鍵因素。第二樣嘢就係咧，如果真係而家講緊政教呢個分離嘅問題， 嗯， 如果你嗰個宗教嘅信仰已經去到即係只有我啱，你一定係錯曬嘅話咧，個問題都始終係解決唔到。你其實成個中東問題。就係來源住呢樣嘢啫嘛， 唔係同埋你都要尊重。 唔好話啦，即係淨係呢一個嘅回教徒裏面都分幾派啦。 同埋你要尊重翻阿拉伯世界，佢哋自己本身個立國意願，尤其巴勒斯坦呢啲係咪？咁但係當然係牽涉到即係呢個以色列嘅利益啦。以色列係非常之惡噶嘛，其實係。咁所以唉，都難搞噶啦，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到嗱。學阿女王， 我一句 學阿女王話齋一句嘅啫。你哋唔明㗎啦。 唔係我都係一句嘅啫。命运自主。俾返中东人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呢先至係最佳解决国际秩序问题。 咁佢就会问你喎究竟边个人嘅命运自主喎我嘅命运自主系咪等于你嘅命运自主啊 记唔记得我哋嗰陣时候仲有一句口号就係、是、香港问题香港人自己救㗎嘛中东嘅问题。留翻俾中东人自己教 啦。佢好撚多堂口要搞你。唉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粒品牌好特别，我系萧若元。